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听紧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如果你咧星期天都习惯早起嘅话咧，相信你对于我林慧嘅声音咧，应该就唔陌生噶啦。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初时有一两阵雨噶，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2度。稍后咧能见度会较低，吹和缓嘅偏东风噶。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而星期三咧就会显著转冷啦。除夕同埋元旦嘅气温咧，甚至为会降到8度左右噶。现时室外录低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79%。我自己咧就中意无论几冻都好咧，都系用音乐同埋用声音分享嘅说话咧暖下身啦。冻嘅时候咧，我都几中意拎呢一首歌出嚟听嘅。听下呢啲声音，会唔会真系好似何首咁样暖啲咧？ 为何每次一想起你，暖意透心上，像长秀发。伴清新的脸，柔情意骨强。你送我带着笑意，我已充满幻想，一双灵魂之窗， 灵魂之窗 极漂亮， 极漂亮。 原来你也怕偷偷想我，与我也一样。为何见我会不知不觉？茫然和紧张，暗暗里彼此欣赏，一颗心已奉上，这点爱藏于心，留于心。像是月亮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浪漫在逐渐地酝酿，但愿夜更长，忘掉那紧张。曾对镜说出1000次我爱你这话，为何碰见却偏偏感到难为情害怕？每晚也悄悄盼你会给我电话，仿佛隔层轻纱，像笑话。旁人却替我焦急，代替我说这话。闲来与你的对话，是我如何潇洒？你说你早感到我心正念挂，这一切如烟花，闪出醉人火花。像是月亮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 浪漫在逐渐地酝酿。掉那紧张，轻轻地挽着你手，还深深一吻如密友，愿一生分享乐与忧 ，My love。Oh， 像是月亮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浪漫在逐渐地酝酿，但愿夜更长，忘掉那紧张。像是月亮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英国出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多个国家扩散，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加拿大都先后发现这种传播力更强的变种病毒。加拿大安大略省卫生官员说，南部一对夫妇证实带有这款变种病毒，两人并没有旅游史，亦都没有接触过高风险群组，目前正是接受隔离。安大略省当地星期六进入封锁状态，当局呼吁民众尽可能留在家中，并遵守所有公共卫生建议。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四宗个案，其中一名由英国坐飞机抵埗的男子，他的三名亲友感染变种病毒。另一宗个案涉及一名到过英国的男子，四名患者的情况都不严重。瑞典证实一名从英国入境的旅客感染变种病毒，患者一直自我隔离。瑞士都发现三宗个案，其中两名患者是英国公民。一名被羁留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的越南籍非法入境人士确诊新型肺炎。入境处表示，三名非法入境的越南籍人士星期五被送往中心羁留等候遣返，并获安排隔离和抽取深喉唾液样本进行病毒测试。其中一人昨晚确诊，即时送院，其余两名同确诊者同处一个羁留室接受隔离的人，检测结果呈阴性，但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送往检疫中心隔离监察。署方说，三人在等候结果期间没有和中心其他被羁留人士或者公众接触，入境处人员又穿着合适保护装备，当局会尽快安排中心内所有被羁留人士和入境处人员进行病毒测试，并即时暂停所有探访。罗湖惩教所一名惩教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惩教处表示，该名人员今个月13号至22号休假，在星期三翻工首日接受病毒检测，昨日傍晚翻工期间接获通知初步确诊。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工作时有戴口罩，体温正常，并没有出现不适症状，同接触人士有保持适当社交距离。惩教处已经安排院内所有职员和在囚人士进行病毒测试，并且对相关地方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警方昨晚巡查尖沙咀70间食肆、酒吧和派对房间等持牌处所，期间发现一间位于绵登径的酒吧傍晚6点之后继续营业，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将会被检控。另外一间在加连威老道的派对房间违规营业，负责人同样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将会被检控。10名顾客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初时有两阵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天空海阔，回顾2020日本乐坛，每首歌都代表每一件值得回顾的事。 多首不同作品穿插动人旋律。 今日聞いているのは 桜便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新档日本乐坛365日，回顾过去，踏出未来。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发言号，2020日本乐坛事件簿对象。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咧，我哋嘅嘉宾有嚟自印尼，而家系一位建筑师嘅 Johannes。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Johannes. Saya orang Indonesia pastinya. Saya di Hong Kong untuk sekarang bekerja. Tapi sebelumnya saya belajar di universitas selama 4 tahun. Terus untuk hobi sekarang belum terlalu ada hobi sih. Cuman akhir-akhir ini sering ke perpustakaan buat baca-baca buku lah setelah pulang kerja. 佢剛剛提到啦，佢咧喺香港讀咗四年書之後咧，而家就喺香港做嘢，好中意去香港嘅圖書館。咁最近假期啊嘛，咁講工作之前，不如都講下玩啦。咁喺訪問之前啦，亦都有提過就係、是、啊，你覺得香港有好多嘅活動可以做啦，例如係你自己好中意去行山啦、撐艇啦，或者係開 party。當然都明白咧，疫情期間咧亦都減少咗好多噶啦。嗱，咁咁多樣活動裏邊咧，你話覺得最新鮮嘅就係去游船可乐博，其实是一个怎样的经历来的呢？ Jadi karena sebetulnya kan tadi dibilang cuma sekali buat party, tapi kalau dibilang ya itu lumayan pengalaman yang sangat mengesankan sih gitu, pertama kalinya party di perahu gitu kan. Cuman aktivitasnya ya ada snack banyak, kita bebas ngambil, ada yang main kartu, ada yang minum-minum. Terus ada momen gimana kayak semuanya ya lompat-lompatan ke laut gitu, berenang gitu.Cuman harus hati-hati aja kalau kena sunburn-nya aja gitu. 佢话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经历啊！第一次去船上派对，活动入边咧有好多零食啦、嘢饮啦，都系任拎任食。有时候佢哋会跳下水，有时咧就会落海游下水，系一个非常之惬意嘅活动。当然亦都要小心晒伤啦。嗯，我知道好多男仔话去游船河其实系想识女仔嘅、哦，你又认唔认同先？ Jadi ke boat party sebetulnya karena kepo, terus diajak teman aja. Tadi ya juga mau ngajak temannya satu lagi, cuman dia bail gitu kan. Jadi ya udahlah sendiri sama teman-teman yang lain. Nah sebetulnya ya ke party bukan buat cari cewek, buat cari pengalaman aja. Kalau misalnya cewek ya kurang suka sih sama cewek yang suka party gitu, bukannya cuman selera aja personal.Personal apa preference aja gitu kan. Tapi kalau cewek lebih suka yang pinter lah, yang independen, yang belajar, yang mungkin menghabiskan waktunya buat belajar gitu, sama yang ya gaya-gaya orang lama lah, cewek suka cewek yang kayak gimana. Oh, 原来咧佢话目的咧就系真系去见识下嘅啫。佢话佢其实咧唔系特别中意啲成日去派对嘅女孩子噶，反而咧佢好中意一啲独立啦、中意读书啦、会花时间去学习嘅女仔。嗯，嗱咁除咗玩之外，节日咧喺香港有冇边一个节日特别喜欢噶 ？Sebetulnya karena saya ini Chinese Indonesian kan, jadi kayak semua kultur, nggak semua sih.Mostly semua kultur-kultur di Hong Kong itu nggak terlalu asing buat saya. Tapi kalau misalnya event yang paling menyenangkan mungkin di Hong Kong sebetulnya Chinese New Year sih. Karena jujur sepi. Jadi karena sepi kita bisa hangout teman-teman, lebih sepi, enak. Abis itu paling kayak sepedaan, terus barbecue bareng-bareng gitu. Wah, 原来是农历新年、哦。不过呢他讲的原因非常特别、啊。因为呢他是印尼华侨啦，所以他说对于大部分香港的文化呢都不太陌生的。而在节日里面呢他最喜欢就是农历新年啦。因为喜欢新年够晒静，大家都是休息的状态，非常舒服的。这个时候最啱就是约下朋友踩单车烧嘢食的啦。哇，真的好少听人喜欢新年的原因不是因为利是。不过亦都相信话佢系一个好好休息嘅时间咧，亦都冇咩人会反对嘅啦。咁 Johannes 咧，佢而家就系一位嘅建筑师啦，成日都觉得咧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啦，有少少神秘嘅职业。 下一集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工作啊！今集多谢晒 Joannis，Thank you。 旋风盘点过去一年最 hit K-pop，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睇下边啲朋友咧可以成功打通咗我哋今朝早1872388。第一位有陈女士，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多谢， 点啊？ 好开心听到，好啊，好开心听到，可以接通，可以，唔识讲添， 唔使紧张，我哋慢慢讲。 好啊，我今日是阿女生日，咁本次嚟讲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 真係心想事成，人人都希望能夠世界嗰個疫情能夠盡快結束，真係起碼回復翻正常，咁真係會比較好啲。 係啊，其實係啊，即係呢一年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平平淡淡已經好幸福啦。即係以往可能覺得啊好悶喎，啲日子成日都要揾啲嘢做嚇。但今年咧，反而係如果能夠一家人齊齊整整喺屋企啦，就算唔出街，自己煮飯或者叫外賣咧，嗰種簡單咧，都係大家都好期待，覺得啊都好好啦，能夠聚到埋一齊，見到個面咁樣。 是啊，而家真系个疫情真系好严重，咁变咗真系好，变咗系好同其他嗰啲人真系接触咗少咗，真系希望，只系希望嚟讲快脆啲结束呢个疫情，大家开开心心可以聚翻埋。 呢、這个我谂个个都希望啦， 系啦，食翻餐。好平常咁样一餐饭就已经，即系原来嚟讲系咁，即系原来嚟讲之前嚟讲原来咁自己咁幸福嘅， 系啊，所以就亦都系因为有时有呢啲咁嘅经历咧，就会令到你到真系可以，譬如出翻街食饭啊，或者真系可以聚翻埋一大班人一齐玩嘅时候咧，你就会更加珍惜嗰一种幸福，同埋咧可能到你将来再有呢啲机会去聚埋嘅时候咧，亦都会大家觉得啊，好似特别系有价值同埋特别有意义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唔紧要啦，唯有就大家同心协力啦，希望能够忍耐多一阵，就可以咧令到个疫情嘅数字可以再低啲啦，希望可以快啲翻去零确诊，咁就最好咯。 系啊， 都啊唔紧要啦，即系今年同女女嘅庆祝，可能就冇往年咁多节目啦。 系啊，只系食餐饭咁就算啦，咁样系啊系啊，即系又唔可以，即系可以出下街，周围去行啊，咁样去行下街都。即系都已经唔系唔敢咯， 系啊，明白啊。咁但系都乖嘅，我知道大家都咁啊，大家要继续乖啲，先至能够可以将到呢一个疫情嘅数字可以压低。真系要大家要合力噶，唔系一个人能够做到嘅事嚟噶。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祝你女女生日快乐啦！女女叫咩名字啊？ 啊，叫嘉敏。 希望嘉敏咧就开开心心咁样度过一日啦。其实咧，一家人能够齐齐整整咧，已经系一个最大嘅恩赐嚟噶啦。 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 好，拜拜。 好开心，拜拜。 好，拜拜。有时系嘅，即系每一年咧经历嘅嘢都唔同。今年咧，我谂就真系每一个月份、每一日生日嘅人咧，都经历过嗰一种疫情之下，可能冇得完全尽兴嘅感觉。不过亦都希望咧，经历过一次之后咧，出年下一个循环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翻翻去自己正轨嘅生活啦。吓，望系咁望啦。好，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邱女士， 系啊，早晨啊， 点啊，点 啊，我系林慧啊， 辛苦你啊，咁风波嚟坐你主持节目， 今日都 OK， 今日唔辛苦， 辛苦同我嗰、那个哥哥，多谢吓、接我电话， 唔好客气， 我今日68岁生日啦， 哇，正日添啊，直头系， 系啊，因为圣诞节，我因为我妈妈话俾我听，我出世嗰时。人哋唱歌佢又唔知咩嘢事，咁咪系圣圣诗嘛？咁我哋嗰个年代，即系今年啊，我啲细路咧又带我出去庆祝，又系即系疫情之下，咁咧同埋去尖沙咀影啊灯饰睇下灯饰咯。去年咧黑暴袭警咧就冇得去，去年真系香港打烂晒，又冇得庆祝，好惨。咁啊～咁靓，圣诞节又冇气氛，而今年啊唔同喎、今年全部都有灯饰，好靓，真系，同埋又不过咧，今年又有 疫情咯， 希望疫情过去啦，我哋香港市民同政府合作，同埋人多嗰啲唔好聚集啦， 系啊， 系嘛， 真 系 要合作啊，大家。 系真系，而家香港旅游又停滞，香港对人，我个仔都冇嘢做啊！我个仔做旅游界阴公， 系旅游，我谂今年真系都好萧条啊，确实系嗬。 系啦，好多啲商店旺角、尖沙咀油麻地咧，嗰啲铺商店 十室九空系嘛？嗰啲黑暴真系害死我哋香港人。而家真系滥炒啦，真系。 而家就即系再加埋今年全年嘅疫情咯。我谂最主要真系旧年咧。都真係差啲嘅，確實。但係今年呢疫情呢一年呢嗰、那個倒退係更加嚴重啊。的而且確係即係大家好多嘅飯碗都保唔住啦，好多嘅生意又要結業啦。 真係攬炒囉，應佢哋囉，陰公。唉真係後生仔唔識攬，要話世界艱難。我啊68岁啊，真係。 嗱、邱女士讲返你生日先，问下你今年有冇最大嘅一啲乜嘢庆祝啊或者係心愿呢，要摆个心度啦，今年真係冇得出去喇喎，除咗我琴日睇灯饰啊之外，係咪啊， 我希望真係世界和平囉。又啲人唔好虾我哋中国人啦，世界啲人唔好排坏囉。我哋华人真係好惨啊，咁多年都俾人哋哈哈，系嘛？即系八国联军打我哋中国，咁咪而家又话五眼又嚟攻击我哋中国，我哋真系中国人真系好惨噶。 都唔好咁讲，我觉得咧，千祈唔好觉得自己惨，最紧要咧就系喺任何个环境里边咧都可以自强。咁啊，所以咧，我觉得无论系咩人都好啦，总之咧都系抱住呢一种自强嘅心态。呢种自强嘅心态亦都特别适合去抗疫嘅，就系当你自己都保护好自己，自己都身体强壮嘅时候，自然你身边嘅人咧都会受到感染，起码唔会系感染病毒，系感染咗嗰个要同心抗疫嘅精神先啦吓。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啊，刘女士是不是呢？ 是啊。 点啊，几好嘛。 我昨日过了个好温馨的一日啦。 点解呢？ 我帮我妈染发咯。 哦，你自己啊？ 我帮我妈妈咯。 咁、但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啊？即是有没有自己帮人染过？ 我曾经在发型屋做过。 哦，咁有信心保证哦。 但是他要浅色啊，因为他想做妃女啊。 是咩？要去到好金嗰啲啊？ 是啊。咁咧，但是因为他好多白头发啊嘛，所以咧就通咗咯个色。即系唔系染得咁靓咯。 哦。我都唔识啊，不过听你咁讲，几得意， 好温馨咯嗰个场面，因为佢已经80岁啦，咁可以同佢一齐嘅时间亦都唔多啦，所以好珍惜呢啲日子咯。 同埋又会谂下呢啲新搞作嗬，即系得闲嘅时候又谂下啲新玩意，搵啲新环节同佢搞下呢样，搞下嗰样。哦，又几好谂头，系边个建议噶染发呢个活动？ 我。 点解会咁样谂咧？突然之间，即系你系好想帮佢染嘅， 唔系因为其实系人都贪靓嘅，咁出去染发咧就比较贵啦，咁老人家咧就唔舍得啊，因为出去发型屋做咧都要几嚿水，几百蚊， 同埋时间都长，我要坐得耐。 系啊系啊，咁、如果我同佢染咧，好快咯，即系大概4-5个字咁就搞掂，跟洗头，咁佢就好开心咯。 同埋疫情咧，如果能够喺屋企搞得掂嘅嘢咧，都好多人会选择尽量系嚟屋企。 是啊，同埋即系做下呢啲温馨嘅小动作咧，同屋企人咧咁咧，因为我爸爸走咗啦，几年前，咁得佢一个喺间屋度，咁我哋又唔同住啦，咁得闲咧翻去探下佢，同佢做下啲小动作咧，佢又觉得好温馨咯。 我听落都觉得温馨啦，你都几好啊，谂到咁多呢啲咁嘅嘢啊，即系可能今次系染下发，下次又扮下靓咁啊。 系啊系啊，下次又同佢掹下眉咁样。 都好、啊，即系再之后可能扇下面啊，做个 facial 咁都得噶。 系啊系啊，教佢，因为佢哋啲古老人咧，比较少做 mask 啊，教佢做下 mask。是啊，咁样扮下靓咁收下夹咁， 有时系都系一种乐趣嚟噶，即系无论做啲咩事情都好啦、都系一种乐趣。难得佢有精神同埋有心机同你一齐做呢件事。 系因为佢年纪大啦，趁佢行得走得咧，而家疫情又唔可以周围去啊嘛，同佢做下呢啲小动作，咁等佢日后留翻个纪念咯。 我都欣赏你有咁多呢啲小点子啊。 等我翻去都试下搵啲呢啲搞作，同我妈咪都玩下先。 系啊，因为同埋咧，而家咧，因为自由行咧，唔喺度咧，咁咧呢啲咁嘅小动作咧，好平啊，可以去到，可以去买咧，好平啊，同埋好多选择啊， 系都系嘅，应该多咗选择嘅一啲，而且确 系。系啊，所以凡事咧要。在好的方面想、没有了自由行我们是没有很多生意但我们行路又大步了、我们买东西又方便了想这些小动作的时候个人就会开心一点咯、 啊、 不要经常想反面咯、 对、我都觉得即尤其是经历着这些逆境大家即全香港所有人都是、已经是想着怎样去嗱声踢走个病毒就不再想到底个前因后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都希望大家真真系可以啦，尽快可以手挽手咁样去对抗呢一个疫情。虽然好多嘢咧，我哋控制唔到啊，而家都见到，譬如有啲输入个案啊，又话变种咁，咁但系只能够做好自己啦。我只能够觉得系靠自己或者靠自己身边嘅人啊、屋企人啊等等去保障咗自己先咯。至于其他啲外来因素冇办法。 八十年代嘅香港人系不朽嘅、我哋一定会挨过呢个难关嘅。 冇错，我觉得咁多年大家都能够做到咁多。多嘢去建设，冇理由咧，即系推土咗之后就唔可以重来嘅。所以我觉得，就算点都好咧，一定可以大家一齐坚守住呢一个香港嘅。 系啊，因为我哋系殖民地长大嘅、我哋可以喺啲罅隙里面生长嘅、既然我哋可以喺罅隙里面生长，而家呢个逆境，我哋亦都可以自强嘅。 冇错。好啦，咁我哋一齐加油啦！ 好，我想听首歌 啊！你想听咩啊？ 卡彭塔嘅任何一首。 我阵间搵下睇下搵唔搵到先。 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啦，能够听最后一通电话咯，听一听系边个先？早晨， 早晨， 许女士，早晨啊， 系早晨， 系啊，早晨，点啊？ 你好，呢、這个我想挂住个仔。 系啊，你个仔喺边度噶？系咪香港噶？ 在香港但呢几年佢冇同我联系，佢今日系正生日，佢咧新历生日就琴日嘅，今日就农历正生日，我恭喜佢身体健康啦，我听希望佢听到电话，俾妈咪嘅手提电话，因为嗰个固网电话咧取消咗，我又搬咗屋，咁佢就联络唔到，我希望我听到电话咧打翻妈咪嗰个手提电话。电话都几廿年冇改 好啊，希望佢会找到你啦。 系啊，多谢晒你哋啦。 好啦，唔好客气啊。 今日接到电话，我好开心、啊。 系啦、啊，系有缘分嚟嘅、啊，多谢晒你电话。亦、都希望咧，即系所有听住呢一个时段嘅朋友咧，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种开心同埋温暖嘅正能量。 千堆问，床柜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月结等，小手拍远迷途仍只返。一屋户烟瘴气也好，共生活和利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被迫一起醒醒醉醉也好，垃圾剧赖死沙发播日头，窗帘薄遮住颓废的午夜朝早。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而家咧就剩翻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时段啦。咁啊，今个小时咧，除咗有我 Barbie 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秘巴结格先生， 神秘巴结格 Barbie， 神秘巴结 Hong Kong， 神秘巴结德文德文。 头先咧喺咪后嘅时候咧，就一路讲紧嗰啲咧工人姐姐嘅情况啦吓，即系需要知道咧，而家如果请工人姐姐咧，即系早一阵子咧都比较麻烦嘅，同埋要等得耐啦，主要系因为疫情嘅问题啦。咁香港人咧，好多人就会担心啊，如果喺第二度嚟嘅印尼姐姐又好，菲律宾姐姐又好，甚至乎其他尼泊尔啊，唔同嘅地方都好啦，咁可能咧都会啊，会唔会系受到疫情影响咧？对于佢哋嚟香港办手续啊，要隔离啊等等嘅设施咧，都会好担心咧咁啊。 尼泊尔唔使，因为尼泊尔系几乎嚟唔到香港嘅，因为尼泊尔工人咧系嚟唔到噶啦，新工人啊，所以就冇呢件事。但印尼姐姐同埋菲律宾姐姐就真系有特别安排啦，系嘛 嗰边。嗱，我自己咧即系最近睇到新闻报道嘅时候咧，都话有好多嘅嗰啲检疫酒店咧，即系如果比较平价啲嗰啲咧，就已经额满啊嘛。咁但系如果当你一定要系喺嗰一个 list 入边咧，去住翻嗰一堆酒店嘅时候咧，可能有啲雇主咧就真系需要俾21日嘅贵酒店钱啦。咁呢一笔钱，即系你围翻俾我当佢保守估计啦，1000蚊一日咁样。如果21日都已经21000噶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我谂请工人对于即系一众雇主嚟讲咧，要去隔离咧，要去即系呢啲酒店隔离咧，都比较头痛嘅一件事嚟嘅系。 是的，同埋呢由格同之前我哋都傾過嘅同 Barbie， 如果啲工人姐姐呢啲格格呢喺印尼呢嚟香港呢唔係第一次嘅話，都係當係認識咗香港嘅話，你隔離21日都分分鐘都 OK 啲啲啦，係嘛？你要同人哋傾偈啊，或者係啊萬字間打去俾佢嘅時候問你點啊，姐姐都傾到 溝通到 係咪啊？如果係我啱啱新鮮然後印尼過嚟嘅，哇！真係嗰個21日點過呢？ 點解呢？點解你會反而覺得新嚟嘅會爭啲呢？ 我覺得就到時到後嘅時候傾偈嘅時候，佢又未必太過識同人哋傾嘅。但係我覺得呢個21日呢，實在我自己本身啦，如果真係要去嗰度quarantine 啊，喺嗰度隔離21日呢，你覺得啲 agent 會唔會有個 online course 咧？21日 intensive 學廣東話咧嚇，朝早11點至到12點一個鐘廣東話，然後幾點至到幾點 半個鐘煮餸咁啊？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係類似，起碼都容易過日子啊！ 如果你覺得如果再加多個21日嘅呢一種叫做好似雞精班咁樣咧，啊僱主使唔使額外收費咧？我有冇咁著數？其實格先生呢條橋梗係好啦，即係如果能夠藉住嗰21日再去培训一下，特别是一些如果第一次来香港的姐姐呢，那真的很需要的。你在真的真真正正出去，譬如认路啊，认识地方在哪里啊，买东西是怎样啊，生活的模式是怎样啊。即其实呢一种， 或者我当下我当下，如果或者 agent 都冇呢啲 program 嘅话，不如雇主我揾几条片俾佢。不如嗱，我如果住尖沙咀嘅嗱，我俾你睇嗱，呢个分钟系有个唔知拍咗嘅尖沙咀嘅呢一个街道系乜嘢？嗰、那个街道行去街市，你睇啦，背熟佢先啦。 即其实揾啲嘢俾佢学，你意思系变相 online 啦，变做如果唔系你廿一日做乜嘢啊？格 Barbie， 你讲真句，我都觉得辛苦。如果你摆你自己啱啱嚟香港21日喺个酒店嗰度，你可以做乜嘢？ 如果比着我咧，我一定已经会喺我出发之前带晒我嗰21日会做嘅嘢。 你之前嘅时候以为14嘅啫，冇分钟。 咁你都系生多7日出嚟啫。如果我本身咧，因为我个人咧就比较即系中意成本效益咧系比较着重啲嘅，所以除咗我即系带咗自己通讯设备，确保同屋企人有好好嘅沟通啊，或者同我个雇主啦叫做有良好嘅沟通之外咧，我一定带晒啲嘢去做咯。即系譬如我已经预咗可能有啲嘢咧，之后都要去跟进噶啦，或者之后要着手处理噶啦，我就会带晒啲嘢去，譬如创作又好，写稿又好，或者系度桥又好，即系我都会拎晒啲嘢去做。咁所以我觉得咧，印尼姐姐都不外乎可能系嗰几样嘢嘅啫，煲剧噶啦，或者系娱乐嘅嘢会多啲咯。我相信学习可能都会拎即系之前喺印尼嗰边 agency 学嘅，譬如一啲家务指南啊、送菜啊，甚至乎系啲语言等等嘅一啲notes 或者题材咯，我谂佢哋会有带起身嘅。 嗯，或者系如果睇剧咧，我觉得咧嗰阵时嘅时候咧，都系如果系啱啱嚟嗰啲睇翻啲剧咧，系关于香港嗰啲，真系学好过广东话， 啊、 我觉得呢样嘢好。 其实咧，你呢一个又不失为一个好嘅建议，即系揾下啲广东话嘅剧集，最好咧就系有双语广播嘅。 我唔知道有冇，诶，应该有嘅广东话嗰啲 program 咧系有打印尼文字幕嘅。要讲系有噶，咁呢一啲咧就你去嗰度慢慢睇啦，睇下再睇。到时到后嘅时候，应该咧讲嘢都系有文有路咧，跟翻呢啲 program 应该好好噶啦。 印尼植物知多啲， 泸沽是东南亚水果，印尼南部苏门答腊盛产泸沽。泸沽表面上同龙眼相似，外皮黄白色，果肉呈半透明，通常一年结一次果，入口鲜甜而偶有夹杂酸味，是印尼人引之为傲的水果之一。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的 Beautiful Sunday 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嗱，头先咧就提到话，如果咧新嚟香港或者系翻嚟香港嘅啲外佣姐姐咧，都需要去做一啲检疫嘅措施啦。咁啊，除咗检疫之外咧，其实都有其他嘅一啲措施咧，系可以俾佢哋参与到嘅。 嗱 ，ini ada ya layanan testing gratis untuk COVID-19 buat pembantu rumah tangga asing. Jadi karena memang ada beberapa kasus yang terpapar dari kelompok domestic helper, jadi pemerintah itu memberikan satu kali layanan testing gratis untuk semua pembantu rumah tangga asing di Hong Kong dari 18 Desember 2020 sampai 31 Januari 2021. Jadi boleh di booking dulu sebelumnya untuk testing ini lewat Community Testing Center Booking System. Juga cara lainnya untuk mendapatkan paket untuk ngambil spesimen bisa dari kantor pos, MTR station, terus sudah ada klinik ya dari hospital authority. Jadi kalau yang tidak bikin janji harus bayar layanannya ini sejumlah Hong Kong dolar $240. Dan pembantu rumah tangga asing yang kontrak kerja sebelumnya itu sudah selesai atau sudah terminate atau menunggu majikan baru boleh partisipasi juga untuk layanan testing gratis ini di Wan Chai Sport Ground sebelum Desember 24 sebenarnya sudah lewat ini ya. Jadi tidak ada booking yang sebelumnya yang perlu dilakukan kalau yang pergi ke Wan Chai Sport Ground. Tapi untuk informasi paling kini sekarang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ing maksudnya Inggris /early-testing.html。 咁啊，即系其实亦都系咧，讲翻咧，因为而家咧外佣姐姐咧就可以做一个一次性嘅免费检测嘅。咁啊，其实咧政府咧亦都新闻处发布咗一啲嘅相关公告，讲咗啦，提醒啊，特别系如果外佣咧已经有病征咧，就应该即刻求医。咁同埋咧要按照医护人员俾嘅指示咧去接受政府提供嘅免费测试。咁咧就唔应该咧再去呢一个社区嘅检测中心嘅。咁啊，不过咧如果你系想透过呢一个社区检测中心预约嘅话咧，亦都系可以咧上到去头先提及嘅网站啦，www.coronavirus.gov.hk 咁就系了解多一啲咧关于呢一个免费检测噶啦。咁啊，除咗话真系要去检测之外咧，亦都可以咧系继续利用咗政府提供嘅其他免费检测嘅渠道啦。咁啊，包括咗咧喺邮政局啦、港铁站同埋医院管理局嘅指定普通科门诊咧，系索取呢一个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咁亦都可以噶。咁啊，外佣姐姐亦都系咧，记住预约翻啦。预约嘅话就可以有免费去做呢个测试啦。咁如果唔预约嘅话，要俾几多钱啊，格先生？ $240。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知道多一个呢个资讯啦。咁啊，除咗家佣姐姐如果听得到之外咧，雇主如果即系都觉得可以建议外佣姐姐去用下呢一个福利啦，即系试下做呢个免费检测嘅话咧，咁啊可以提一提佢啦，上翻去头先讲嘅相关网站，又或者咧，其实咧，如果好简单嘅啫，而家你上去任何啲搜寻引擎咧，我琴日都系噶，我琴日系上新闻网嗰、那个新闻处嗰度睇啦。咁但系其实你上翻相关嘅一啲搜寻引擎咧，你讲翻话譬如社区检测写住外佣姐姐咁样咧，咁已经可以显示到嗰啲预约嘅网站啊，同埋连结啦。咁不妨咧，雇主都可以帮手了解多啲，因为咧啲网站通常都系写中文或者写英文嘅。咁如果你家佣姐姐可能印尼姐姐咁样啦，中文又睇唔到，咁英文又未必睇得掂。咁嘅话咧，咁就可能都需要雇主去帮手睇一睇，咁所以咧就了解多啲咯，睇下会唔会俾到一个相关嘅资讯佢咧，就俾佢去做下检测，咁啊大家咧都会安心啲，咁啊放心啲咯。 Aku suka caramu membuatku tersenyum saat hariku kelabu. Aku suka caramu tertawa riang saat kau datang menyambutku. Aku suka semua perhatianmu. Aku suka caramu menjaga diriku. Aku suka semuanya tentangmu. Yeah, engkau dan aku. Selalu jadi milikmu. 单单感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Aku suka caramu menahan diriku saat ku kan pergi jauh.Aku suka caramu membuatku cemburu untuk dapat perhatianku. Aku suka caramu memanjakanku. Aku suka caramu meyakinkan aku saat aku merasa ragu. Wow, engkau dan aku tercipta untuk jadi satu.Selalu jadi milikmu Walau waktu berputar Cinta kita Kan bersinar selamanya Aku suka Semuanya tentang kamu Harap 又学咗句新嘅印尼文啊！ 系考下你先， 苏家系咪啊？ 系啦， 嗯， 阿姑嘅意思咧系 我啦， 系啦，即系唔系叫姑姐啊， 唔系 阿 姑 啊，阿姨啊嗰啲咧，唔系，系阿姑系我，咁就苏家咧就系中意， 哦， 即系好似日文嗰个 Suki 咧，系啦，诶唔系，系啊，系 Suki， 系系 系，佢嘅苏家系印尼文嘅中意咯，咁阿姑苏家就我中意， 系咪诶中意任何嘢都得噶？ 诶系。 哦， 咁如果你中意呢一个 program 咧，你点讲咧？ 阿姑苏家 beautiful Sunday 一百分。如果你 好啦， 你好中意你个格格咧，你点讲啊？ 阿姑苏家格格 系啦， 嗯， 就咁样啦。 哦，即系可以系人啦，可以系做一样嘢啦。 系啦，如果非话我中意食炒饭那是个靓啊吓，阿姑苏家那是个靓。 哦， 系咪好正咧？ 我哋今学呢个好有用喎，即系我中意一样嘢，即系可以做一样嘢，中意一样嘢，中意一个人， 系 嗰个系后边搏乜嘢都得嘅， 搏乜嘢都得嘅。 系啦，不过你识唔识讲埋后边嗰字？ 中意香港咁啊吓， 哦，阿姑苏家 Hong Kong 系啦， 哦 咁嘅啫。 你都好好啊，你特登出嗰啲我识讲。嗰啲俾我讲，我就系啱啱想讲，你净系识讲前边，后边唔识讲，咁点算？ 譬如话系格格咧，系心底说话。譬如话我中意我个雇主咁啊，阿姑苏格咪接近。 哦， 系咯。 所以如果你有时听到格格讲电话嘅时候，听到阿姑苏格咪接近嘅时候，咪接近直情，哎呀，面红 啊，即刻。 系，不过咧呢排咧，即系中意还中意吓，就算你话见到身边嘅朋友又好啦，或者好耐都冇见过嘅一大班朋友咧，都冇办法啦，即系限聚令之下咧，都系得两个人嘅啫，即系话一个格格只能够约多一个啊，唔系一个约多两个啊，有时唔知点解见佢哋计数咧，即系可以约多两个，我话唔系，系约多一个咁，有时都要再三提下屋企嘅格格啦，特别系雇主咧，通常雇主咧啲资讯咧同埋头脑清晰啲嘅，我觉得，真系有时。要再三提一提啦，同埋咧，我知道好多格格咧，而家都叫做系印尼姐姐好啲嘅。你觉得印尼姐姐咧，好似真系少咗出现喺呢个社区嘅聚集？我自己觉得啦，我屋企附近咧，以前譬如有啲亚姐头嘅位置咧，都比较多格格坐，呢排真系少咗好多。 系 啦，印尼姐姐，我就眼所见，觉得佢哋嘅意识系都 OK 嘅，同埋都惊啲嘅，感觉上系咁样啦吓。 系咁，如果你见到你嗰啲印尼格格去放假嘅时候咧，咁通常佢哋都中意同啲印尼嗰一边 video call 啊、视像嗰啲啦。咁视像嘅时候咧，见到佢系真系戴住个口罩，好靓个口罩，大家一齐视像啊，定系掹个口罩落嚟见到个靓样，同印尼嗰边。 啊、去那裡視像呢、 在家呀你說、我真的很少見到有人視像在家而家。是啊，即我自己那一區真的的而且確少了一點的，我覺得。因為之前是很誇張，之前是整個商場通道全部坐滿人。 是現在 是不會跟隔離左右的人溝通的，是 同 印尼那邊。 是啦、但是現在這一排真的見到是沒有了，即我眼所見可能搬了一看到啦，所以就即大家都是再三提醒一下啦，如果僱主都見到印尼姐姐真的見到她假日的時候都要外出的話，不妨都多一點提多一句，即除了限聚令之外亦都是不要再去人多擠迫的地方啦，就算你自己限聚約了一個朋友都不要坐埋去那些很多人一起的地方啦，好危險的，記住提一提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突破8000万宗，超过175万人死亡。自上个月以来，全球确诊病例急速上升，在12月11日录得超过7000万宗，花了15日就升至8000万宗。英國出現的變種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在多個國家擴散，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加拿大都先後發現這種傳播力更強的變種病毒。加拿大安大略省衛生官員說，南部一對夫婦證實帶有這款變種病毒，兩人並沒有旅遊史，亦沒有接觸過高風險群組，目前正接受隔離。安大略省當地星期六進入封鎖狀態，當局呼籲民眾盡可能留在家，並遵守所有公共衛生建議。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有4宗個案，其中一名由英國坐飛機抵達的男子，他的3名親友感染變種病毒，另一宗個案涉及一名到過英國的男子，4名患者的情況都不嚴重。瑞典證實一名從英國入境的旅客感染變種病毒，患者一直自我隔離。瑞士亦都發現3宗個案，其中2名患者是英國公民。歐盟國家陸續收到甚至開始為民眾接種美國輝瑞同德國 BioNTech 共同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德國的東北部一名住在護老院的101歲長者成為全國首位接種疫苗的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亦都在當地星期六率先為民眾注射首批疫苗。受疫情重創的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今日亦會開始疫苗接種工作。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所有成員國都獲分發疫苗，形容是令人感動的時刻，今日是在艱難的一年中翻開新一頁。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警告，目前的疫情大流行不會是最後一次，認為是時候汲取教訓。回到本港，警方昨晚巡查尖沙咀70间食肆、酒吧和派對房間等持牌處所，期間發現一間位於綿登徑的酒吧傍晚6点之後仍然繼續營業，負責人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將會被檢控。另外一間在加連威老道的派對房間違規營業，負責人同樣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將會被檢控。10名顧客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2度，稍後能見度較低，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和暖，星期三顯著轉冷，除夕同元旦氣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83%，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做阿妈边个有话唔烦噶？唔系我问多两句，望多两眼，佢哋饿亲、冻亲、跌亲，点算啊？ 有时妈妈烦你，都系想关心你啫。 系噶，所以理解家人谂法咧，真系好重要噶。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一于全家人一齐听实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系咪 friend 先？系，讲啲无聊嘢听下。有好多烂嘅笑话，同埋一齐做过好多无聊疯狂嘅事。Janice 今次嘅作品就系想讲，有一致嘅低级趣味，先至系真正嘅好朋友。作曲温汉文 ，Janice 填词黄伟文，编曲温汉文 ，Y 笑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里见证。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蔚蓝》，低级趣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这个时候呢，7:37先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天气先啊。今日呢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约22度，稍后呢能见度会较低，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呢，日间温暖嘅，星期三呢係显著转冷，随即同埋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时星期六的气温呢係18度，相对湿度83%，再加埋呢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係严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8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nya 83%. Hari ini juga cerah,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2 derajat Celsius. Dan kalau visibilitasnya itu agak rendah dan juga ada angin ya. Tapi ke depan 1-2 hari juga masih hangat, mulai dari hari Rabu baru jadi agak dingin. Dan juga malam tahun baru itu temperatur akan turun sekitar menjadi 8 derajat Celsius. 好啦，咁啊，讲到咧呢一个天气咧，咁好多人就会谂啦，即系疫情期间咧，可能都会想趁住呢个假日咧，就系去行下啦。咁啊，特别系咧，即系早几日咧，我谂大家都好印象深刻嘅就系见到啲新闻片段咧，就系、好多外佣姐姐咧，就喺啲公园嗰度咧，即系我都未见过咁色彩缤纷嘅帐篷啦。确实喺啲草地， 买得好整齐啊， 算系好整齐，同埋啲颜色咧，你有冇发觉咧，都好多系同款嘅，即系唔同色， 系佢个大细全部都系差唔多一样。 樣嘅。 係啊，咁所以我嗰陣時咧都已經覺得咁得意嘅，唔通約埋團購嘅，即係點解咁得意？個個自己帶個帳篷都係同款唔同色，仲要係排到咁整齊咧咁。格先生，你有冇留意到咧？ 我有啊，我有留意到啊，唔係淨係我哋啊，有啲格格咧都係見到咧，覺得係O 嘴啊，我覺得係哇咁樣咧，同埋我知道係有幾個格格啦，成隻。好快好快好快手咁样影咗喺电视嗰度影咗咧，然后摆去佢哋自己个 social media 嗰度咯。咁佢就摆咗上去咧，就好多人都大家一齐 comment 啦。咁有啲咧系啲朋友咧，有啲格格咧系已经系喺香港做咗一段时间，翻咗印尼噶啦，一段时间噶啦。咁就见到呢啲情况咧，佢哋都觉得哇，而家香港系咪有新嘅放假出去玩个方式啊？以前我喺香港。做嘢嘅时候咧，五年前啊，三年前啊，十年前啊，冇呢啲嘅， 即系唔兴露营啊嘛， 系咯？点解有呢啲嘅？系有人咁样 comment 咯。 系，即系我自己咧嗰日都有忍唔住将嗰个画面咧影低咗嘅。咁我知道咧有好多群组，甚至乎系即系唔单止系个人嘅社交平台啦，即系譬如甚至乎有啲真系去到网红级啦。都有做一啲片段去剪輯翻一啲新聞片段啦。咁我自己嗰日咧都有忍唔住同我屋企嘅家用姐姐講，咁我屋企家用姐姐就嚟自印尼啦。咁我就話啦，哇新聞咧見到咁樣嘅情況喎，咁其實咧嗱，即係希望聽唔到啊，我一心咧就諗住告戒下佢嘅，即係嗱你唔好咁樣啊，你千祈唔好諗住好似佢哋咁啊，我本身就係諗咁樣嘅。咁跟住咧佢就第一時間問我，呢度邊度嚟㗎咁？咁我就答咗佢，乜乜公园啦咁样，咁佢就好肯定咁同我讲，呢啲一定唔系印尼人嚟嘅，即系因为佢印尼姐姐系唔会去呢啲地方嘅，咁跟住我就，哦，嗱，我唔知系咪百分百唔系啊，嗱，根据佢就好觉得一定唔系啦，咁跟住我，哦咁样啊。咁跟住話印尼姐姐咧，通常都係去另外一個公園咁。我話大家都知啦，銅鑼灣啊、維園啦。咁我話係啊，我話不過新聞片段咧都有影到維園嘅，不過維園嗰邊咧就唔係好似另外一邊即天馬公園咁多嗰啲熒幕啦咁。咁我事后都喺度谂啊，点解咁得意咧？即系两边嘅嗰个文化咁唔一样咧，系咪即系草地就适合扎营咧？系咪唔系咁多草地嘅地方开放，佢哋就唔选择用呢个方法咧？咁跟住咧，我就真系有少少好奇啦，我就上网去睇啦，因为我就之前有听过，我有一个朋友咧就同我讲一啲假日嘅好去处嘅。嗱，讲紧咧嗰段时间唔系疫情高峰期啦，亦都系即系叫做早几个月咧，稍微有一两个星期咧。系啲数字系零确诊嘅，咁当其时咧，原来香港都有啲新嘅郊游地点啦，嗰阵时有正值秋天啦，咁就有一啲咧叫做荧幕嘅租借服务，咁我心血来潮去睇下啦，即系咁啱睇下朋友介绍嗰啲连结咧，咁啊，我发现原来咧而家咧系直情有推介埋俾你咧。譬如某一啲嘅租借嘅营地咧，系几多钱啦？咁有啲日租金啦，嗱我唔知道系时租定系日租啊，咁但系有啲咧真系一个都相当平嘅价钱，原来就系可以租一日嘅。咁而且咧，亦都自己而家咪好兴啲 hashtag 嘅，佢就冇写明话系点样去用啦吓，亦都冇鼓励你点样用啦。但系咧，佢就有建议你喺啲 hashtag 嗰度咧，有啲嘅地点，佢话到俾你听话，呢啲系可以用得嘅喺嗰啲地方咁。咁我就谂啊，唔知会唔会系因为呢一啲咁样嘅服务咧，以至到有人会去利用咗嚟做其他用途咧？咁会唔会咧？咁啊唔知啦。咁但系咧，就的而且确真系原来系有呢一个文化咧，系喺呢度叫唔叫做流行咧？但我就觉得疫情期间咧，真系好唔鼓励系咁样做啦。我自己就觉得系咁样咯。 同埋呢个叫做个 tent 系即系人哋用嚟做 camping 嗰啲咧。 系啊。 嗰啲 camping 嗰啲系咪咩地？唔系度度都得噶啦，唔系真系我落去我公园，我中意呢一度，我就系摆几个棚喺度，唔可以咁样噶系嘛？ 嗱，我相信咧，有啲地方咧系真系有规例嘅，但系有啲地方咧又真系唔 唔介意人哋咁样做嘅，因为咧我以前都以为咧香港所有郊野公园啊，或者甚至乎系啲唔好话郊野公园啊，普通公园啊，即系啲儿童游乐场咧比较大型啲咧，好多时都会有草地噶嘛。咁当时咧都有好多管理员巡查嘅。咁我嗰阵时咧就觉得奇怪，我只系以前由细到大咧见过人去郊野公园野餐嘅啫，我冇见过人去郊野公园扎营嘅。我成日以为系登山啊，或者系真系去到露营级数咧，先至会带个帐篷去啦。咁但系话说咧，有一次真系经过郊野公园嘅时候咧，见到好多人咧，原来搞一啲大型聚会啦，讲紧几年前啊，搞啲大型聚会，譬如我觉得咧，应该似系啲班聚会嚟噶，即系似系一班学生哥咁样啦，又有啲咧系啲爹哋妈咪带埋啲小朋友咧，真系个个都带一个荧幕去，嗰、那个荧幕咧讲紧咧，你见到入边系坐到十几人咧，都仲有松动噶。你谂下几大？ 但系我屋企啊嘛， 咁又但系我觉得有我屋企个厅咁大咯。跟住哇，原来可以嘅咩咁？咁但系咧，又真系你见到侧边嗰啲人咧，又冇乜话特别要去劝阻啊，成啊咁啊，即系睇下系咪真系得咧？我就真系唔知啦。我冇去查过相关嘅条例，但系我见到有人巡查嘅情况底下，就冇劝阻佢收刑咯，即系咁样嘅情况咯。咁所以我都唔知道咧，而家即系譬如新闻片段见到嗰样嘢系都系 OK 啊，定还是其实系唔 OK 啦吓？咁但系的而且确，我自己个睇新闻都见到，譬如有啲管理员巡查啊，咁都又冇叫佢哋话要点样，咁又有表示话有劝咗嘅，咁但系唔知系因为人数太多啊，定还是沟通唔到咧，定还是咩原因啦吓？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呢啲情况其实自己都应该要自己去控制啦，即系无论系乜嘢国籍嘅家用姐姐都好啦。首先你去到一个咁多人聚集嘅地方。其实真系唔好除口罩，我觉得唔理任何方式嘅，就算你扎营好、铺块台布好、就咁坐草地好，第一件事系真系唔好除口罩。第二件事就系、是，其实大家成日都讲啦，即系我哋啲 announcement 都提，唔好去人多挤逼嘅地方。请问嗰个人多挤逼嘅定义系点样咧？你觉得300人喺一个50尺嘅环境先叫挤逼啊？嗰种逼啊？定还是系喂？其实同一个情况底下，你接触到多过300人，就算你嘅距离可能系有嘅，但你有除低个口罩嘅，你有食嘢嘅，或者你有拉低个口罩去讲视像电话嘅，呢一种情况属唔属于高危呢？我可以讲绝对高危。咁所以我觉得系唔系真系应该要可以喺呢啲时候嘅时候就唔好再做呢啲咁高危嘅行为呢？ 系啦，呢啲实在讲真句咧，系要再同自己提醒、提醒、再提醒翻嘅。咁就如果系印尼姐姐自己都讲啦，而家系见朋友嘅时候咧，你知道印尼有个要接别噶、接别机啊，即系锡锡啊、亲亲个面珠灯咁啊，你知噶嘛？好多而家都话系做唔好做啦，呢个动作 好啦，隔空我知道有啲新嘅手势就系当系接吻式咁样。 系啦，同埋又握手咧，就个手成日都系要同人哋握手嗰啲都唔好啦。但系就好似佢哋就话好似系唔系咁亲，咁系咪唔系好似点讲啊？同啲 friend 个距离就好似远咗，但系始终都系。我覺得好翻嘅時候，冇疫情嘅時候，你要接別架、接別機啊，你要去嗰度親親大家， 握手好、擁抱好，係 啦， 係啊， 唔好而家咯，係啊，因為如果係真係咧，特巴巴啊，即係印尼文嚟話特巴巴，你真係有呢、這個virus 嘅時候咧，係對自己係最大個受害者嚟嘅，同埋係你又係especially 格格啦，我覺得就你喺香港，你又同屋企人咁遠，咁你如果係去人哋屋嘅地方嘅時候咧，如果係有唔舒服啊或者咩，係好淒涼噶，係啦，所以就真係。我覺得係乜嘢時候都好啊！而家都係多個假期啦，都係年尾啦，又一陣就要過年啦，又要陣間又到Chinese New Year 啦，乜都好啦，都係自己保護翻自己先。學格 Barry 話齋，真係戴住個口罩啦，但係戴完口罩唔好成日摸摸完，真係要去嗰度清潔個手咯。同埋同大家一齊出嚟嘅時候咧，食嘢嘅時候咧，都係大家真係分開。真系分少开少少咯。 嗱，我唔知系咪因为我自己屋企有小朋友啦，我警觉性系特别高嘅。我真系够胆讲，我喺呢一年疫情里边咧，我系真系好小心，即系摸每一样嘢都会洗手啦，甚至乎系真系尽量，如果如非必要咧，我系真系唔出街嘅。咁但系咧，圣诞节。即系前夕啊，或者系圣诞节呢一段时间，甚至我相信之后除夕都会系啦。你喺街上面咧，你系无可避免地见到系 好多人。 系， 咁我觉得嗱，多人咧，即系我都体谅大家可能有一种抗疫疲劳嘅感觉啦。但系我就真系咧觉得，如果你要喺嗰啲人多挤逼嗱，特别系如果你见到你隔篱嗰 pair 情侣两个都除咗口罩嘅时候，你仲够唔够胆除口罩一齐企喺隔篱影相咧？我就唔够胆啦。即系我自己会觉得系咁啦。同埋咧，好多时喺社交平台咧。见到啲人咧，真系咧去到任何地方除口罩影相打卡咧，都系好似觉得诶冇所谓啦咁。但系嗱，我见到好多相咧，真系喺佢不远处咧，就已经有另一啲人咧系除口罩一齐影相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呢一个系非常之高危嘅动作嚟嘅。尤其是而家其实我谂大家最需要担心嘅系有好多社区上面嘅隐形传播者啦，又即系根本如果你确诊嘅时候，你之前过去14日。嗰啲去過嘅場所咧，先至會喺你確診之後公佈出嚟噶嘛，所以唔好今日見到個名單，誒冇嗰啲地方咧，你就覺得誒冇嘢啦，戴住個口罩咪照去咯。其實一樣係有好高嘅風險噶，即係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特別小心。我有個朋友咧，我更加係百思不得其解就係咧，咁我見佢生咗小朋友大半年啦，咁大半年即係話生小朋友嗰段時間都係疫情嘅期間啦。我见到大半年以嚟啦，佢个小朋友咧都系周围去影相嘅，咁嗱 OK 啦，咁周围去影相都算啦。仲要系咧，去到最近呢啲疫情高峰期咧，我依然见到系咩咧？摆个 B B， 即系八个月啫，你谂下，喺啲圣诞装饰前面咧，系坐喺地下啦，唔戴口罩啦，又或者系坐喺啲大街大巷啦，嗰啲石屎地下啊，或者嗰啲楼梯啦，又系唔戴口罩啦。我真系 咪佢咧消毒咗噶？佢地下你 唔知 道前边个步骤咧，喺个地下咧之前咧 喷过晒， 喷过晒咧，然后先摆个 B B 咧咁样。 我唔知啦，但系我睇到嗰张相，我就真系瞪佢镜。即系如果我系做人父母嘅，即系 B B 系几个月，我真系唔够胆咁样做咯。甚至乎我可以话俾你听， 危险嘅，真系听咗都惊。 系啊，因为我自己咧。譬如我试过疫情以嚟咧，成年咧，我同我个女去过一次公园，只有去过一次啫。但我去完嗰一次之后咧，我个女都已经冇乜嗰个去公园嘅意欲啦。因为一来咧，我哋即系学校啊，或者自己屋企咧，都 train 教小朋友就系、是真系要忍下啦，唔好出去玩住啦咁。二来咧，嗰、那个经历咧又系几好笑嘅。咁话说，因为我哋都好惊嘅关系咧，都好小心嘅关系咧，咁就带咗啲稀释咗嘅一啲家用清洁剂啦，有啲漂白水咁样嘅，浓度应该。唔高嘅，咁咧直情咧，因为我爸爸咧系谨慎到咧攞嗰样嘢去抹埋人哋嘅公园， 我就系头先咁嘴笑啦，我觉得 你估到啦嘛， 你帮个公园清 消毒系啦，基本上我个女去掂每一样嘢之前咧，我老豆已经抹完噶啦，咁跟住我就已经觉得，我当其时都觉得哇，真系好似 攰， 好似好辛苦咁样，咁好啦。咁但我又觉得算啦，即係大家求个安心啦，同埋我觉得都 OK 嘅。我本身就觉得呢应该如果玩完呢，因为嗰段时间唔算高峰期啦，几个月之前啦我諗。咁我觉得玩完之后应该返去即刻冲凉洗头洗手洗晒啲衫应该就 OK 嘅。咁但我见我爸爸咁谨慎咁就 OK 啦。咁跟住呢去完嗰次之后呢，我媽咪係嬲嘅。发生咩事呢？因为佢发觉我个女所有嘅新衫呢全部都要抌晒啦。 啊！ 你估到发生咩事？ 我知道啊， 因为你知道有啲譬如漂白水咁样咧，系唔可以直接掂啲衫噶嘛。尤其是我相信佢就唔系稀释得好稀释咁样啦。我唔知道佢点沟啊嗰张嘢。咁但系咧，我个女垂滑梯之后咧，所接触到嗰个滑梯嘅衣物咧，全部都已经变咗白色。咁所以就知道，哇！真系好干净。不过咧，啲衫就全部唔要得啦。咁跟住之后，所以咧，我谂好多人都会好似我哋咁有呢啲警觉性啦。不过我觉得要提醒一句就系，真系要睇清楚啲嘢点样用先至去用，唔好好似我爸爸咁样咧，即系有时沟完一樽二樽咧，我都唔知道佢个浓度同埋唔知佢成分系咩嘅时候咧，我真系都觉得系好心嘅，但系真系都要谂一谂呢样嘢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唔想避免，即系你想。想避免呢啲意外嘅发生咧，你都系留喺屋企啦。就好似我哋咧，有好多呢啲嘅提示咧，都要同大家讲一讲。格先生， 嗱，呢 ada musim influenza juga ya。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asi influenza， karena ini adalah vaksin yang aman dan efektif juga untuk orang umur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yang kondisinya tidak cocok untuk divaksin ya。jadi ada skema subsidi untuk vaksinasi yang bisa mendapatkan subsidinya yakni orang Hong Kong yang hamil, wanita hamil umur 50 ke atas, anak-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12 tahun, orang difabel yang menerima disability allowance atau penerima CSSA tertentu, subsidinya itu sejumlah Hong Kong dolar $240 per dosis. Dan dokter bisa mengutip biaya layanan ya, tapi dikurangin biaya subsidi ini. Juga kalau seandainya orang umur 65 ke atas boleh pergi ke klinik pemerintah dan biayanya adalah gratis. Butuh 2 minggu untuk mendapatkan antibody setelah divaksin.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boleh lakukan sekarang. Kalau dapat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ww.chp.gov.hk atau telepon 2125-2125。 冇错啦，咁呢个咧系关于防疫注射嘅呢一个资讯啦。如果想知道多啲季节性流感嘅呢一个疫苗接种咧，可以去呢个热线电话21252125咧，可以致电查询，或者上到去呢一个www.chp.gov.hk 呢一个网站咧，就去睇睇详情啦。 二台通识60秒， 你有冇食过凉薯啊？ 凉薯冇、啊，听都冇听过。 沙葛你有食过啦啩？ 诶、欸，沙葛有食过，潮州粉果里面嗰啲嘛。 嗱喺印尼咧，沙葛会被叫做凉薯，系当地特产水果之一嚟嘅。啊，由于佢清甜、水分高又爽脆，好适合咧就用嚟做沙律。 我知道印尼朋友好中意食蔬果沙律嘅，基本上你中意用乜嘢生果蔬菜都可以嘅。常见嘅会有芒果、青瓜、苹果、沙葛等等。而个酱汁咧，先至系重点啊！会用虾酱、椰糖、辣椒、青柠汁混合而成，捞好晒啲蔬果之后，再加埋啲花生碎就食得啦。 由于印尼朋友相信咧，凉薯有美白皮肤、去除色斑嘅功效，所以凉薯对佢哋嚟讲唔只系食材，佢哋仲会用凉薯嘅精华制作成护肤产品添。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好啦，继续有啲嘅资讯咧，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嘅。 Ini bahaya narkoba karena ini adalah salah satu yang dipakai oleh anak muda di sini, yakni ketamin, dan ini adalah sesuatu yang juga sama bisa menjadikan orang tergantung dan juga bisa membuat bahaya dalam kesehatan. Walaupun ada kesalahpahaman mengatakan bahwa ini adalah sesuatu yang tidak begitu bisa membuat orang tergantung dibandingin narkoba yang lain. Jadi kalau andainya anak-anak yang menggunakan ketamin pun bisa mendapatkan gejala seperti misalnya hidungnya juga bisa rusak dan sering ke kamar kecil dan bahkan di sekitar hidungnya juga ada bubuk putih. Nah, kalau orang tua melihat seperti ini dan juga anak-anaknya kelihatannya agak-agak tidak bersemangat, boleh dicek ya sebenarnya ada masalah. Jadi kalau mau bantuan profesional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Narcotic Division di 186186 atau message ke 98186186。 嗯，冇错啦。咁啊，关于一个系抗毒嘅信息啦。咁啊，如果咧都有相关嘅资讯想查询或者想了解多啲咧，都可以致电186186或者咧发送短信咧去到98186186嘅。 Dan juga untuk keselamatan perangkat gas, orang-orang yang memakai peralatan gas seperti silinder, pengering pakaian, heater, yang untuk masak itu semuanya sudah harus ada cap GU untuk gampang dilihat. Dan juga untuk amannya setiap 18 bulan harus dicek, kalau seandainya ada sesuatu yang tidak beres bisa diperbaiki. Dan kalau ada perangkat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merek GU, ada tulisan GU itu harus sudah diganti untuk keselamatan.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emsd.gov.hk。 嗯，冇错啦。咁如果咧有关呢个电器安全须知咧，就可以上到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www.emsd.gov.hk。咁最后都有啲抗疫嘅信息要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啦。 Jadi kita ingat selalu karena virus ini masih ada ya, jadi kita jangan sampai ada kemungkinan terpapar. Ingat ingat masih harus social distancing dan ingat juga pakai masker, jauhi kerumunan dan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20 detik atau pakai hand sanitizer. Dan di rumah kita juga bersihkan dengan baik rumah kita, dan kalau seandainya nge-flush toilet itu tutup toiletnya, dan juga ingat siram pipa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kira-kira satu kali satu minggu. 希望大家同心抗疫，可以同心協力咁樣踢走呢一個嘅新型肺炎啦。下個星期六點到八點，星期日朝早咧，繼續有 Beautiful Sunday 嘅，拜拜啦，格先生， 拜拜，Barbie。